原来生活好快乐。 林柏希、周小祥、黄奕彤。 好，8:08，继续翻翻嚟我哋原来生活好快乐噶，咁啊12.3度，相对湿度咧92%，寒冷天经过验证生效之外咧，咁啊直播室嘅主持咧刘婉芬就出去，因为让个宝座咧俾我逢星期一嘅嘉宾主持阿祥哥周少祥嘅，早晨祥哥， 早晨各位，早晨早晨， 今日有啲咩同你分享先？ 嘿、我啱先一早起身咧，就睇到一篇专栏文章，咁同你分享一下。嗱、咁啊，而家好冻啊嘛。咁呢位新闻界嘅朋友呢就寫咗一段专栏啦，佢叫冬日的暖意，佢嗰、个专栏呢叫活着幸福，又幸福又暖意啦，咁佢话啦，前几日呢好冻好冻好冻啦，咁一直呢都想买一件羽绒，咁而家咁冻呢，咁於是呢就去到一间日资嘅连锁店去、去买件啦，咁样佢话啊，咁我等咗好耐，咁后来呢就呢系个愉快嘅购物经验，佢话呢店员嘅一举手一投足都令我觉得佢哋脸上嘅笑容由心而发，咁喺寒冷嘅冬日之后就系、遇上亲切殷勤嘅店员啦，心头感到一份买卖以外嘅人情暖意，驱走了寒风带来的冰冷吓。佢系买件羽绒啦，好啦，大家有咩感想？ 咁几好服务态度啊，同埋我谂佢嗰间讲嘅日本连锁专门店呢轮都好旺下啦， 寻日都去过嚟啊， 我都系 咁啦吓，咁我睇到咧就系即系好大感触啊，即系你反映到咧香港人。同埋香港嘅传媒界几落后咯，仲买羽绒系咪搞错啊？而家呢个世界啊，你知唔知羽绒系几多几多阴功嘅嘢？ 即系要讲， 即系几多业债喺度吓？嗰只我唔知羽绒女系鸭啊，定系鹅啊，定系雀仔啊，定系咩啦吓？ 对羽毛啦吓， 系啦啊！尤其是而家我哋伟大祖国咧吓啊，嗰度嗰啲咧真系乜嘢都有噶吓、你知唔知嗰度有会有几多毒菌？ 啲黑心嘅羽毛，黑心 埋嗰啲动物受到成佢成世咁惨，你后咪剥埋佢啲毛，你又着咗佢上身，你成日孭住咁多嘅恶业喺度，你点会有温暖？点会有幸福咧？即系我喺度谂紧一啲嗱，即系你比较下知噶。如果呢一篇咁嘅嘢喺法国或者喺瑞士登出嚟咧，俾人哇孖叉到啊，真系。 但唔系嗱，咁我之前见到有啲咩名牌嘅羽绒服装吓，咁都系嚟自法国嘅。咁佢又即系佢卖到成行城市嘅，喺当地又 系啊。但系我谂啊，而家喺佢哋嘅传舆论啊，冇人敢写啲咁嘅嘢咯。 即系卖就照卖， 系啦。个专栏系我做编辑即炒啦，呢啲 就唔敢讲， 系啦。 喂，咁我想问祥哥话嗱，我都其实都睇咗好多文章咧，就讲到话即系其实羽绒嘅制作啊，啲咁讲提取。个羽毛啦，个过程就即系其实个只雀仔，不论系鸭定鹅啦，都要受到好大嘅痛楚啦，成啦。好啦，但系如果真系，譬如前嗰排三度或者零度吓，有啲朋友甚至上大帽山啊，成啊，咁唔着羽绒御寒又点咧？就真系又好冻下。 嘢着啦，嗱，以前有一样嘢咧吓，我哋中国人好正噶，长哥都有 面啊。 吓、就系、是、棉衲咯吓，而家点解唔出翻棉衲？即系棉衲吓，又其实着起上嚟仲舒服过 羽绒啊！啲人觉得老土， 其实有啲坚力啊，有啲坚力啊，着旧嘢有啲坚力。 你就系咯，但你话老土，古老又当时兴嘅啫，同埋老唔老土，潮流咪系我哋做出嚟，系传媒做出嚟噶嘛，系咪？所以我哋话香港嘅传媒落后就系 揾个明星着搞掂噶啦， 系咯， 系边个？但系要 边个？有啲系咯，潮人明星 搞掂。冇俾 Fashion Q 难着，唔使几耐嗱，而家我哋大国崛兴吓，全世界可能。又兴翻着中式嘅 棉衲咯，小缝丝 系咯，系呢个又系潮流，系一路转嘅啫嘛。 咁啊，由我推动起啦，希望大家饮食衣着全部都环保啲啦。 幸福厨房。 好似好耐咧冇听过祥哥介绍食乜好、 我想讲、对于资讯台嘅听众嚟讲，即系我都系因为资讯台加入啦 吓，第一次 系啊，我都未听过，所以我都要吓洗耳恭听啦。 咁啊过年啊嘛，嗱过年我都未有嗰个咩果盘嘅，系嘛？你真系有人哋嚟到吓，咁你都要俾啲人食 糖果。 啲糖果嗰啲 全盒， 讲到真呢个全盒冇样健康㗎啦，嗱唔使搵营养师嚟你都知㗎啦，尤其是以前嗰啲乜嘢其实我都食㗎，乜蛋散啊、角仔啊、煎堆啊嗰啲，我屋企以前年年都做㗎，唔知道原来系咁大杀伤力嘅，咁可唔可以做啲好健康嘅呢？嗱，而家上咗教授一分钟教咗你、超简单健康悭钱，仲想点吓？ 仲想点？听阿陈哥点讲先。 呢一个咧。 其实就好简单好简单嘅啫，就係、是、合桃加多一样嘢就叫红枣，红枣合桃 系啦， 而家都卖噶，其实 趁热 趁而家卖，今日已经年24一定要去买啦， 两样你一齐又买到噶啦，两样嘢超市又有啦， 唔使整唔使搞， 唔使整唔使搞，你搵一个即系买啲靓嘅红枣，有啲红枣好大粒噶嘛，咁你想系威啲嘅，有啲面子嘅，买啲大粒嘅红枣， 即系药材铺一就系罗罗嗰啲红枣， 我建议你买啲湿啲嘅。咁、咧就夠季期都有限啦，係咪先？咁咧剪開佢， 剪開個紅棗， 就拎咗挖出嚟，喺我挖嗰個位咧，擺粒合桃落去，就係咁啦。 咁咧，咁個 size 要好 match 喎， 用呢招，所以佢咪買得大啲嘅咯， 係啦。 哦，即系其实即系点啊？嗰啲叫做 红枣 酿合桃， 冇错啦，好似三文治咁夹住佢。嗱，你夹住佢咧，两样嘅味道系好正。嗱， 即系生翻埋咯， 系啦。你问中医啦，中医讲你听啦，个呢个补嘅程度咧系超级噶。 合桃嗰啲使唔使拣噶？有冇啲话要煲汤用？有冇啲就咁食噶？ 拣啲靓啲噶啦，最好买有机噶啦。 千祈唔好拣啲即系啲盐，系啦，加啲盐啊。 冇错啊，但系由我哋即系餐厅同埋我哋个店嗰度做咧就夸张咯吓，我将啲核桃咧就浸过水啦，浸过水冇啲涩味嘅， 系， 我取翻干佢啦，再加啲味落去啦，加啲加甜剂啦，嗱，譬如你知咩叫糖浆噶啦，嗱，糖浆咧就好唔健康噶嘛， 系咯， 我哋揾一啲靓嘅即系有益嘅加甜剂， 咩咧？例如 啊，譬如咧，你有冇听过龙舌草蜜啦？龙舌草蜜都唔够有益啦，而家吓，咁我有啲叫做椰糖浆啊，喺椰子花个提炼出嚟嘅，又香又甜。健康店啦， 超市买唔到 嘅。中需有，超市又买到噶啦。过多几年，如果即系个个都识买， 啲健康文化 系咯，系咯。嗱，咁你搽少少嗰啲甜甜地啊落去，吹翻干佢，哇，好食到难以想象。 都系好事嚟噶，林柏希。即系如果你啲亲戚嚟到嘅时候，咁特别嘅，咁你可以同佢起码讲几分钟。 啱啱， 两个系甜上加甜，但系甜得啱啱好嘅。 系 咁吓。 总之就一个靓嘅红枣，湿湿地嘅，咁啊摊开佢，攞个核出嚟，然之后就摆一个咧你特制咗嘅核桃。 系啦， 哇，咁几舒服噶，其实，不过系个事前功夫有少少 简单啫嘛，好简单啫嘛，仲快过包利是封啊！ 如果你玩呢个比喻咁，我相信大家都认同嘅。 好，今日大家可以试下呢个健康啲嘅寒凉食品啦。 系， 原来生活好快乐。 林柏希、周兆祥、黄奕彤。 好，今日要澄清少少，我讲年今日年廿四，今日系年廿三，就讲早咗一日啦吓。好，室外温而家咧就12度，相对湿度咧就系93%。寒冷天气要验证生效之外咧，直播室除咗有黄奕彤啦，有林柏希啦，有我哋星期一嘅嘉宾主持啦，长哥周兆祥之外咧，今日长哥仲带咗啲朋友，好有意思嘅朋友嚟到噶 噃。系啊系啊，有两位年轻嘅朋友咧，同我哋讲下过年有一样我哋觉得好重要嘅嘢咯。 系，好多朋友而家食好多公司嗰啲年夜饭，咁啊玩嚟紧好多开年。但喺食呢啲咁嘅菜式嘅时候咧，特别啦，啲主人家有冇谂过，系咪要有刺先叫体面咧？冇刺又点睇咧？咁今日咧，我邀请到就系香港护沙会Hong Kong Shark Foundation 嘅两位代表啦，分别咧就有杨海欣小姐 Yandy， 同埋有陈永欣小姐阿钟嘅。早晨两位。 早晨， 早晨 ，Andy， 早晨，钟。 其实近来咧，大家对于即系护沙吓，即系我谂近来就成日有啲潮语都话啦，一次都唔食，即系先系个即系鱼翅嘅字啦。其实我想问下阿 Andy 同埋阿钟啦 ，so far 我哋香港都好似宣扬咗一段时间，而我又真系去过好几次咧，系啲无刺嘅婚宴啊，成啊。其实而家推广系咪比以前真系好咗好多？大家对于无刺呢种文化开始接受啦 ，OK 啦，咁咧。 其实简单讲一讲香港护沙会啦，其实我哋系2008年成立嘅，咁都喺香港努力咗一段时间啦，咁的而且确系睇到即系普遍系有所变化，起码大家知道对无刺呢样嘢系会讲得出啊，都系食唔食刺啊，即系佢哋会开始去讨论呢一件事。但系你问我系唔系真系有所改善呢？最近我哋嘅调查发现又未必真系咁样、啊。 我想听个调查、啊，反而 即系我哋俾啲舆论呃咗呃咗。 表面上好似好咗，但系事实上就是我哋 未必系咁啦， 好大进步空间。 可唔 可以同我哋讲下呢个调查点。 系啊，好好啊。咁样咧，虽然好似无次婚宴又多咗咁样啦，然之后又有六成嘅四星同五星嘅酒店，佢哋又已经唔买如此啦。但系最近咧，我哋咧新年之前啦，我哋就做咗个调查啦，我哋就去咗375间嘅中式酒楼啦，包括好多嘅连锁酒楼啦。然之后咧就系发现咧，300几间入边得7间系套餐系无次嘅，而咧其中咧只得2间系完全系。没有次咯， 即系无论套餐或者散叫都冇次。 哇，300几间嘅酒楼啦， 系啊系啊， 得七间 ， 7间 套餐 冇次。 哇，咁啊个比例又低 喎， 其实。 然之后有一间系连锁店嚟嘅，咁样佢就有一个佛跳墙，咁佛跳墙入边有次，所以就佢只系套餐冇次咯，系、 即系佢走啲罅，走啲法律罅。以前 佢冇法律嘅，而家政府都冇立例话唔准次 咁样。括号即系佢呢啲系咪应系咪有应承咗你哋佢系唔即系唔系无次嘅婚宴咁样噶？ 之前有啲餐有啲酒楼有啲餐厅酒楼啦，咁佢哋就曾经应承过例如可能 提供 少少无次嘅。 咁佢真系啱啊！佢真系提供咗少少无次嘅餐， 或者佢喺套餐度无次，但如果你散嗌嘅。都可以有。 其实我有个问题想问，根据我身边嘅朋友咧，坦白讲，我呢一辈啦，或者再年轻一啲咧，其实老实讲，一个婚宴或者一个晚宴有冇刺咧，其实我唔系好介意嘅。坦白讲，我都唔中意食刺嘅，讲真，佢都觉得即系就算刺咁，都唔觉得话我俾咗人情冇刺就代表唔值。但系点解？譬如你见到啦，即系一啲传统嘅中式嘅酒楼咧，都仲系大部分情况之下系都有咁多鱼刺喺里边，系因为真系传统嘅，譬如家长又好，或者主人家都好。冇刺嘅就代表唔体面啦，定系卖鱼刺嘅利润都仲可观呢？ 我哋嘅猜测就系、是，其实如果好似个餐牌上面有刺嘅话，就可以嗌高啲个价咯，就可以令到啲客人俾多啲钱啊，去买嗰个套餐啊。讲、起套餐啦，咁我哋其实仲睇咗差唔多2500张嘅套餐啦，咁样样。咁我哋发现有85% 都套餐都系有刺，我哋调查中。而其中我哋打电话去一啲酒楼啦，就发现佢哋系即系打晒去佢哋全部嘅分店，然之后发现佢哋一个冇刺嘅套餐都冇咯，即系如果你去嗰度食团年饭嘅话，你嗌佢哋嘅套餐，你就一定除咗你自己亲口讲之外啦，咁你就会好被动咁食刺咯，一定会。 哦，佢包埋冇得，即系你最多唔要嘅啫，但你冇得其他选择，我要个羹啊。 佢可以俾你咁转嘅，但系佢就唔会，你要另外讲咯。但系有几多个人真系会另外讲咧？ 即系佢预设就肯定有刺噶啦，你唔讲咧，唔叫咧，刺就送我上嚟噶啦。 但系对于呢个会唔会嗱，因为有啲四星至六星级酒店都应承咗，话即系我唔会再卖鱼翅啊，剩咁样。咁但系似乎有咁多我哋比较地道啲嘅酒楼咧，就继续都有翅啦。不论佢系大扇翅定系咩翅都好啦，最紧系翅啦。其实咁样其实都几难可以推动到，因为其实始终入去酒店食中菜嘅，未必入去嗰啲比起入去嗰啲普遍嘅酒楼咁多人噶嘛。其实咁样嘅话，即系我哋香港对于鱼翅呢一个即系无翅行动啦。都仲有一个好大嘅距离，系咪咧？ 呢个调查都真系令我哋好震惊，因为感觉我哋自己都觉得好似佢似嘅意识好似好好咁样样啊！之前成2014年嘅时候有个调查啦，就访问咗1000个人啦，有70%嘅市民佢哋就表示佢哋过去5年减少同埋停止食用咗鱼翅，但系其实原来发现实际情况就系一到咗团年饭啊、冬至呢啲差唔多全部酒楼都系依然有好多鱼翅，即系觉得大家好似有少少未必言行一致到，有阵时可能就好被即系心入边谂住佢似。大碗次嚟到嘅时候，仲系好被动咁样食。 会唔会系咧？好似嗱，我谂我都系个典型香港人，我绝对唔系圣人啦吓。咁但系你问我会唔会主动嗌次食？唔会，即系我去任何酒楼食，我点会无啦啦嗌次啫？系咪先？无啦，我计饱次咁样。但系当一个餐捆绑式。咁一家人食饭，你事实上即系我又唔会即系叫做极端到啦，话哦呢个刺我唔要咁啊，我又唔会，咁我食咯，我都食咗半条，同埋嗰啲刺老实讲好少嘅啫嘛，即系粉丝咁样几条，即系会唔会系咁嘅原因导致到 ？OK， 个调查就系我唔会主动嗌刺，但系如果个捆绑式嘅套餐嚟到嘅话，我亦都唔抗拒食。就系咁嘅问题啦， 系啊 ，exactly， 你讲得系好啱，系咯，我大部分人都系咁样样， 我哋嘅感觉都系。 咁点算长哥？嗱，你啊推动环保生活啦，咁啊都健康嘅飲食好多年啦。啊，不如我持平啲问先，黐其实有冇营养价值先？其实 其实咩都有营养价值嘅，不过系相对嘅啫嘛。同埋喺一方面系营养价值，第二方面你仲考虑好多嘅即系负面嘅影响咯。譬如系你信唔信因果报应嘅咧？譬如系你知唔知而家海几污染咧？等等啦。嗰条鲨鱼啊系点样嘅咧？我又扮下社会学家吓， 你根本就 系啦，我唔系做呢行噶吓， 悭得几钱啊？你咁多年 社会活动者同埋即系推广者同社会学家系两件事。社会学咧就咁讲嘅，咩嘢都系咧喺一个社会里边咧就有中央有边缘嘅吓，咁咧永远都系啲嘢咧由边缘开始咧就杀入中央 mainstream。主流嘛，系嘛？而家譬如你呢件事就嗱，我举一个例啊吓，可能你冇谂过九十年前啊，喺英国十个医生十个食烟嘅，系咯，嗰阵时冇人觉得食烟有问题噶嘛，直到七十年前咧，就系啲医生可以知道睇到唔妥啦，吓食烟咧就会人病嘅咁啊，搞咗几十年先钉死咗啲烟仔，烟仔系有害嘅，咁然后搞咗一大轮咧先立法。先至好多配套啲人戒煙，係嘛？嗱，呢一個咧就係初初咧，佢係邊緣嘅，即係全英覺得兩個醫生話食煙可能有問題嘅時候咧，佢哋咪俾人覺得佢極端咯，係嘛？後來佢哋做咗好多研究，做咗好多工作，有好多團體搞咗啲嘢，佢殺入去主流啦。咁而家我哋主流嘅輿論就係話食煙危害健康啦。 其實宣傳都好重要，即係如果唔係咧，喺七十年代尾八十年代頭咧，如果大家記得咧，有尤伯連納咧，即係一個好震撼，不論中文或者英文嘅廣告咧，咁你發現哦，原來健康真系会，佢因为句说话佢好嘅，我记得佢讲噶。你睇到呢段片嘅时候咧，我已经死咗噶啦。即系记唔记得廿八年代嗰句说话？就如果当年我冇食烟，我就唔会喺呢度同你讲食烟嘅祸害。好啦，咁我谂藉呢个机会就要即系喺宣传上面做咗功夫。即系通常咧，阿周少祥话由边缘去到主流，即系等于我哋六十年代嘅时候，香港根本就系咩？唔系一个富庶社会，边个会有机会食翅啫？ 系 慢慢开始要体面啊，经济起飞。咁啊个刺咧就由边缘有钱人咧就杀到去我哋平时嘅平等，即系平凡人家咁样啫嘛。咁好啦，作为两位啦，即系香港护沙会嘅阿 Yandy 啦，同埋阿钟啦。咁呢方面你哋会做啲乜嘢？希望好似长哥话斋，将一啲而家其实我唔觉得好边缘噶啦，其实大家都有呢个概念噶啦，点样杀去成为一个主流，去 mainstream 度咧？ 而家嘅手段就分街咯，嗰啲咪分街咯， 冲击咯， 点啊？ 霸食咁样 其实香港嘅，我哋喺香港真係有一个好重要嘅地位，因为我哋真係好需要拒绝鱼翅，因为例如上年2014年嘅时候啦，香港已经进口咗5700吨嘅鱼翅嚟香港。 咁多啊， 我哋15年嚟进口咗50%嘅鱼翅贸易量嚟香港。 其实哇，即係全世界 全球 50%嘅鱼翅都系嚟香港。 冇错。 咁啊，真系夸张啲嘅。 背后牵涉住嘅钱系好多嚟，2014年牵涉咗已经系9亿啊，讲紧系 啊。哇，咁都几严重喎，其实都。其实外地系咪冇？ 唔系会死晒落肚噶。系我哋左手嚟右手去，即系大部分都系。 哦，即系全部可能有时系 你同我食噶， 系冇。哦 ，OK， 我明你讲咩。 再转口都有， 因为香港都系一个比较出名嘅转口港，咁所以 that's why 有好多鱼翅都会嚟咗香港，咁再可能再经香港去台湾啦、大陆啊，或者一啲其他嘅东南亚地区咁样。 而香港嘅海关咧，佢哋检验可能不足啦，咁就令到香港成为一个走私天堂啦。 点样检验不足咧？呢个可唔可以讲多啲俾我知咧？呢个， 例如你啲鱼翅，你如果唔真系攞 DNA 去检验嘅话，你就凭个 label 其实系唔知道嘅，即系要增加个抽查咯，因为系咯。 即係有啲係佢係你覺得係海關係冇做足嘢，令到係有啲係不法嘅入咗嚟，係咪咁嘅意思？ 因為其實魚翅咧點講有一啲係瀕危絕種嘅魚翅係已經禁止咗即係 販賣㗎啦，即係捕殺同埋販賣㗎啦。 係啦，咁所以如果呢一啲咁嘅魚翅混埋落去一啲唔係濒临绝种嘅鱼翅里面咁样运过嚟，咁其实海关去点样去识辨佢咧？咁其实都有个困难。 其实今日苏花，因为我对鱼翅我都话咗我唔食，所以我唔熟悉啊。即系我就系知道细个咩啲扇翅啊定乜鬼嘢咁样。其实香港入鱼翅如果唔系濒危嘅鲨鱼嘅话咧，其实合法嘅， 冇错。 OK， 但系有一啲即系不良嘅分子，咁就将一啲即系濒危绝种嘅鲨鱼嘅翅都运埋入嚟。 咁、那个市场嗱、永远都系咁现实噶嘛，赚唔到钱啲人唔会做噶嘛，系咪真系咁渴市咧？即系如此。如果以经济市场效益去讲嘅话，你哋去睇嘅话， 其实我又觉得未必系真系好。值钱嘅嘢嚟嘅鱼翅，因为其实讲紧我哋都有去做一啲即系我哋一齐做嘢嘅团队啦，咁我哋都会做一啲 DNA 嘅测试咁样，去睇下嗰个鱼翅到底系咩鱼翅嚟嘅， 咩种 系啦，咩品种嚟嘅。咁其实咁我哋都会喺市面上买一啲鱼翅翻嚟嘅，咁去验啦，系啦，咁就系即系实验用途咁样样啦。咁我哋。同事话翻俾我哋知，其实讲紧可能一斤嘅碎翅啦，即系翅头翅尾嗰啲啦，都系讲紧可能100蚊以内，你就可以买到噶啦，系啦。所以其实并唔系一啲好即系大家觉得好好贵啊，好。矜贵嘅嘢咯， 系、okay, 因为我就谂下，即系点解我问呢个问题咧？就系、是、哦，系咪毛利高？咁所以即系嗰啲商家就不断咁样卖，甚至反卖。 处理嗰个刺嗰个过程都比较复杂嘅、嗯。其实对于即系可能酒楼啊嗰啲嚟讲，都会系一个都几漫长嘅时间。即系你又要浸啊，又要泡啊，跟住又要煮溶即系煮淋佢啊。咁、 嗯、 其实都花好多嘅时间去处理。 喂，不如咁啊，一阵间我听完交通同埋广告翻嚟之后咧，就继续同我哋两位嚟自啊香港互沙会嘅代表啦，阿 Andy 啦，同埋阿钟咧，去讲下啦。即系 OK， 就算我哋而家咪一次都唔食，我真系唔食啦。其实对个市场有啲乜嘢，或者对个鲨鱼嘅生态，其实啲咩好处咧？又或者有啲朋友都话啦，唉，就算我哋唔食，有时啲鲨鱼都会死噶啦。咁即系佢，只不过我哋割咗一次嚟食。咁其实系咪咁嘅谂法咧？不如一阵翻嚟咧，再同你倾过好嘛？ 原来生活好快乐。 好啦，8点35分啦，继续返嚟我嘅节目啦。咁星期一呢，我通常会集中讲一啲即係世界譬如环保有关嘅，或者健康啊飲食上面点样可以你又得到嗰种果腹啊，咁同时间呢又可以即係尊重呢个世界其他动物嘅权益啦。咁今日呢除咗周少祥冯姐嚟到之外呢，带嚟两位嘅朋友嚟到，年轻朋友嚟㗎，香港互沙会嘅代表，分别就有 Andy 杨海恩啦，同埋有阿钟陈永恩嘅。早晨两位。 早晨。 其实讲开鲨鱼鱼翅啦，我哋其实其他鲨鱼部分我哋就好少食嘅。讲真，其实我啦，如果我哋真系支持啦，而家好多朋友都好似我咁样啦，唔食翅嘅， 对个 生态其实有啲乜嘢好处先？你都要有啲利诱大家做呢样嘢，都要讲出个好处喺边度先得噶嘛？两位可唔可以讲俾我哋知道咧？ 其实讲紧可能唔好讲话到底食翅同唔食翅先啦。咁我哋讲下鲨鱼有咩功用啦。其实佢喺呢个海洋里面系。再扮演一个对似清道夫咁嘅角色嘅，咁佢主要咧就会食一啲老弱残余啦，因为佢老弱 残余 系啦，咁就容易捉啲啦。咁因为佢都要食几大量嘅嘢，相对于佢个体型，咁所以佢就类似一个清道夫嘅角色，去清理咗一啲唔好嘅鱼啦，咁令到其他鱼有。生存嘅空间， 即系佢喺食物链里边，即系海洋 最顶 最顶啦，即系佢系 predator 最 top 嗰个啦。 咁或者我哋可以举个例啦，咁有一个海域啦，咁之前就一路都有鲨鱼啦，有魔鬼鱼啦，有好多唔同嘅海洋生物啦，当然咁亦。咁嗰度就有一啲人呢，咁就係養大子嘅。係啦，咁跟住點知就大佬啲鲨鱼就開始俾人捉到七七八八啦。咁成個海域就冇咗鲨鱼囉。咁有啲咩會發生呢？ 咁好多啲鱼类咪越嚟越多繁殖囉。因为冇佢都冇咗佢嘅天敌囉。 係啦，咁佢最多繁殖嘅呢就係我剛才所講到嘅魔鬼鱼啦。 魔鬼鱼。 咁 即係魔鬼鱼係鲨鱼嘅食物嚟嘅本身。 係啦冇錯。咁然之后呢个魔鬼鱼越嚟越多，咁发生咗啲咩事呢？就係因为魔鬼鱼系食大子嘅。咁於是乎呢 就冇晒 嗰堆喺嗰度生活嘅人啦，佢哋就啲大子就冇晒啦，损失惨重啦，咁就生活唔到啦。咁於是乎佢哋先去引入返呢个鲨鱼，即係可能喺其他地方 去调节返个海洋。 係啦，去调节返个海洋生态，咁佢哋先可以继续去养大子咁样样囉。 即係其实冇咗鲨鱼，根本嗰个区域嘅海洋生物根本就会失衡。 係啊，咁亦都有另外一个 海域啦，又系冇咗鲨鱼。咁呢个海域发生咗啲咩事咧？佢就系充满咗呢个jellyfish 系咩水母，系啦，冇错。咁佢成个海域系多水母嘅。地步咧系多到你系就咁样望落去，你都全部都系水母。 水母世界，水母馆嚟嘅。 系啦，冇错。同埋佢密密麻麻咧，你直情系唔可以去游水啦，因为佢都系一个海岛嚟噶嘛。咁佢又靠海。 但鲨鱼同埋呢个水母关系系乜嘢？ 其实佢哋冇乜特别关系嘅，但系因为冇咗鲨鱼之后，其他嘅生物咧 就多咗， 佢就生存唔到啊。咁于是乎就得翻啲微生物喺嗰度，咁微生物就养活咗呢啲咁嘅水母咯，系啦。 咁我又会问。即系有朋友都会问噶嘛，你话一个海洋生态，咁鲨鱼就系最差唔多最 top 嗰个啦。咁如果冇人克制住佢嘅话，佢咪会越嚟越多咯。咁呢个海洋世界咪吓， 唔会咁样 呢 个死咗嘛。 首先咧，我又要讲翻呢个鲨鱼嘅生态啦。其实而家呢个鲨鱼讲紧可能一条鲨鱼啦，平均都系同人差唔多咁嘅岁数啦。 系咩？ 系啊， 同我哋差唔多。 即系当然唔系全部品种啦，咁但系平均佢嘅岁数其实同人差唔多，系啦。佢有啲可能可以活到去七八十年咁样都 OK 嘅， 咁长 系啦。咁同埋佢哋嘅繁殖率啦，因为你见其实鲨鱼嗰个数量并唔系真系我哋想象，即系比起其他海洋生物啦，其实真系唔系算系多噶。咁可能佢要去到二十岁到啦，佢先可以性成熟去繁殖佢嘅下一代啦。咁人都系十零岁， 系 啦，佢其实同人系都似噶。咁同埋咧，我哋怀胎。怀胎十月啦，咁其实鲨鱼系好讲紧可能长嘅，要成两年先怀完胎 嘅。但佢唔系卵生嘅咩？ 佢有卵生，系卵胎生咯。佢其实佢收埋个卵喺佢个肚里面， 就其他啲鱼类咁，可能个卵喺出边。 冇错，系啦，因为可能啲鲨鱼本身佢细只嘅时候都会比较难生存得到啊，咁所以佢生出嚟通常就会即系成条出噶啦。咁讲紧佢怀孕两年之后，可能生出嚟嘅都系同人差唔多一条两条咁样样咯，咁所以其实佢嗰、那个即系佢个繁殖率啊，系唔足以令到佢数量好多嘅，但系讲紧我哋每年人啦、啊、去。屠杀又唔可以话系屠杀嘅，即系去捕杀呢啲鲨鱼咧，系讲紧最新嘅数据，差唔多系一亿条一年， 所以佢哋就好容易会绝种。 一年一亿条， 系啊， 系啊， 所以你话一日你都系啦，杀两 咁唔系，咁你问一条鲨鱼得一条刺嘅啫嘛， 一半咪嚟咗香港咯。 哇，即系我哋香港如果咁样杀咗五千万， 系啦，五千万条， 系啊。你谂下，一只鲨鱼佢怀胎即系一两年先生一两只出嚟，然后你一分钟都唔使咁样已经掹咗佢， 同埋佢而家割嗰啲刺咧係好殘忍㗎， 有地方係手起刀。嗱，你睇住啊，唔好講得太激嚇，即係話曬早餐時間，都要將個事實講出嚟啊，長哥點樣？ 其實我諗相信大家上網都成日都會睇到嗰啲片㗎啦。咁其實佢哋就會拖隻鯊魚上個船嗰度啦，跟住係活生生咁將佢啲鰭割咗。 點解要活生生咧？其實 因為其實佢咧，如果將成條鯊魚，佢最有用嘅部分就係個鰭 啊 嘛。咁佢拖住。佢如果想成条鲨鱼带翻个港口，咁佢架船可以摆到几多咧？ 吓， 摆唔到好多噶咋？ 如果刺就抌噶啦， 将佢掉翻个海度。 即系就嗱，当然我哋唔系鼓吹其他嗰啲生物被直残杀啦，但系有其他生物，我当鲸鱼。咁你知有啲日本人佢都即系将佢用尽咁样噶嘛？鲨鱼唔系嘅。 唔系噶，通常净系 肉冇咁值钱， 系 冇商业价值嘛， 所以手起刀落，攞咗鳍掟翻落去。 咁佢咪喺度夹硬喺度死咯，慢慢死咯，好 痛苦。同埋讲紧佢嗰个死，其实好讽刺嘅。我成日都觉得鲨鱼系一个鱼类啦，但系佢俾人割完啲鳍掉翻落海之后咧，其实佢系浸死嘅。 根本就系佢都冇办法控制咯。 系啦，因为鲨鱼其实佢好特别嘅，佢平时啲鱼咧游水嘅时候个鳃咪喐下喐下嘅，咁鲨鱼个鳃就好得意嘅，佢侧边咪有五条嗰个鳃位嘅，系啦，咁佢系要靠佢游水嘅时候等啲水流过佢个鳃，佢先可以呼吸到嘅， 被动呼吸嘅。 系啦，即系你要有啲水经过佢个鳃，佢先可以过滤到啲空气出嚟嘅。咁你如果唔识游嘅鲨鱼，即系佢冇晒鳍，佢系游唔到噶嘛。咁佢游唔到嘅时候，佢就其实系喺海里面系呼吸。 唔到，窒息而死咯。咁、你谂下一个海洋生物喺海里面窒息而死，系几咁讽刺嘅事咧、 但系有冇话边一个海域咧？而家嘅鲨鱼系最面临佢哋嘅生态嘅危机啊，或者最严重嘅问题咧？ 其实咧，呢、這个就系有好多科学家想研究而家鲨鱼面临嗰个问题系乜嘢，但系佢直情揾唔到鲨鱼嚟研究。 咁大件事 系啊，所以其实因为其实而家已经讲紧可能由70年代开始啦、到而家鲨鱼个数量系 drop 咗， 就 系 咯，长哥，我哋就系话70年代开始啲人中意食刺， 系啊，冇错，因为经济起飞， 佢 drop 几多啊？ 跌咗几多？ 都 drop 咗差唔多70%，系啊。 特别边有冇话边一种鲨？因为鲨鱼好多品种噶嘛，我有时去海洋公园个鲨鱼馆咧，咁我见到好多好多鱼，鲨鱼又有去，系乜嘢嘅鲨鱼特别俾人哋即系叫做咁样捕杀得劲噶？ 我谂比较大家会所熟悉少少嘅就系 hammerhead， 就系锤头鲨，系啦。咁因为锤头鲨嗰、那个叫做佢哋嘅生活嗰个模式比较特异，咁、因为佢哋系群居嘅鲨鱼嚟嘅，咁佢哋譬如会系廿岁左右嘅男仔，咁佢哋廿岁左右嘅男仔一群咁样去游啦，咁、可能卅岁嘅女仔佢卅岁一齐咁样去游啦，咁所以当你拖网去捉呢啲鲨鱼嘅时候， 群啦， 就冇晒，即系就会冇晒廿岁嗰群嘅男仔鲨鱼噶啦。即系佢如果一捉嘅话就会捉晒啦，即系唔会唔会有得剩，咁咪剩翻啲卅岁嘅女仔喺度，咁佢哋其实繁殖唔到， 剩女 系啊，剩女真系黄金剩女，真系惨啊咁样， 跟住又冇得可以繁殖落去， 系啦，咁佢哋就冇咗嗰个繁殖嗰个机会咯，咁所以佢会系即系比较受影响嘅一个品种咯， 咁而且系每个地区都有呢个情况出现啦，当然 系啊，因为其实鲨鱼系好高捕咁样，佢哋系会 全球 咁样游嚟游去咁样咯，佢哋好少话喺特定一个地方，当然有啲鲨鱼系可能佢特定系要喺某个海床嗰度生活嘅，咁、但系好多鲨鱼都系漂游过海咁样，佢去到边就去到边咁样样啊、 所以咧鲨鱼咧而家佢哋嘅数量不断咁下降啦，所以我哋就觉得如果新年嘅时候大家都觉得即系要讲好。意图噶嘛系，即系如果我哋新年嘅时候食一个物种，然之后将佢哋逼到绝种，将佢哋嘅子孙都冇埋嘅话，其实系一啲唔系好好意图嘅嘢。 即系阿长哥话，即系因果报应嘅问题啊嘛，系嘛？ 咁你将人哋冚家乜咁，真系唔得噶嘛？ 小心啲讲啊，大佬。 唔该唔 该，讲我哋咪走机嘅， 讲唔讲得咧？做又做得嗱，你话你系咪先？我做又唔敢讲，又唔准讲吓，系咪？我哋而家几变态咧？ 唔系，所以我哋就应该要咩咯？即系要谂下佢点解食鲨鱼。是如此，其实即系我唔知点样去 educate 我哋再上一辈，因为我觉得我哋呢一辈咧， 唔识噶啦。 其实边有人会无啦啦即系 order 个刺嚟食？ 过年唔好俾人哋冚家物啦，真系。啊，你听阿长哥讲啊，你讲唔出口就唔好食落肚啊。 OK。 但系呢个唔系容易嘅事，但系其实有冇话啲各国咧，即系唔同嘅国家咧，即系有啲海域属于唔同嘅国家噶嘛？有冇啲乜嘢嘅措施啊、法例啊，成啊，其实而家系保护紧鲨鱼嘅捕获噶啦。 点样应对咧？ 有啊，有啲国家其实已经禁止咗鱼翅嘅买卖噶啦，例如美国，佢哋有啲州啦，夏威夷啊，俄勒冈啊，华盛顿呢啲地方都禁咗。 系。 然之后咧，最近啦， 但系买卖啫，但系捕捉佢冇 care 嘅，暂时就点样咧？ 捕捉咧，佢其实有啲国家啦，咁样佢哋会要求即系啲渔民去捕杀鲨鱼嘅时候系原条，即系成条去带翻去港口嘅。 咁啊，又即系都系整死佢，其实 都系整死佢，但系佢个鲨鱼嗰捕量就即刻会少咗好多啦。即系我原本我净系攞个旗嘅话，我可能带到一千条鲨鱼翻去，但系如果我要成条带翻去个港口度，我可能只系有十条鲨鱼咯，每一串系啦。 嗱，讲行动啦，不如吓，唔好讲咁多嘢啦，好简单噶咋。而家你知唔知全世界有几多个航空公司，有几多间系拒绝运即系鱼翅嘅？嗱，佢仲系运紧鱼翅，我哋唔帮衬佢，咁等佢冇生意。咁佢话咁佢冇人运鱼翅吓，咁咪点咯？系咪先？嗱，第一个问就系我哋香港航空公司国泰，佢系咪运紧鱼翅先？呢个我令到香港人好冇面啊！佢系咪运紧？ 咁但系有冇航空公司的确系禁先？即系有冇 廿九间？又系我哋嗰间？ 全球 有廿九间， 几冇面？ 全球有廿九间航空公司已经全面禁止咗鱼翅啦。 有冇啲名字我哋熟悉嘅？ 然之后维珍啊、发航啊、新加坡航空啊、美国航空呢啲都禁晒噶啦。而国泰。 佢就係就係咁多部分囉，佢而家仲係即係走緊個罅，就係搵嗰啲所謂可持續嘅魚翅囉。 但都係魚翅啦。 係 咪因為佢個 logo 詞呀咁呢 似生魚。 佢又唔好彩喎。 不過呢啲嘢呢其實就冇辦法，我哋一個人別長歌咁話，哎佢呢間嘅航空公司嘅運魚翅我哋又唔答佢咁。即係我哋好難個人發現一個咁嘅運動啦。 唔係呢個就睇輿論嘅。 即係或者可能要即係互沙會佢哋有啲 可能講佢就係製造輿論啦。 不過咁啊，一陣再翻嚟請互沙會兩位嘅代表啦，即係包括有Andy 啦同埋阿鐘啦，即係講下，因為好多人大眾嘅心目中，我知開始扭轉噶啦，但係都覺得鯊魚好驚噶，鯊魚又會食人噶，又會咬人噶，咁就係啊，殺咗佢就應該嘅，咁啊，即係好似為我哋市民咧，或者為我哋人類咧保障咁，係唔係一回咁嘅事咧？跟點解我哋需要繼續要護沙咧？一陣翻嚟再請教兩位。 原來生活好快樂。 林柏希、周兆祥、黃奕彤。 喂，繼續翻嚟，今日我係星期一啦，即係都係我哋過年之前最後一個星期一啦，咁我哋不如即係積返啲德，即係 返啲德 救下啲鯊魚，即係講下點樣護沙。所以呢我有兩位今日嘉賓嚟到，咁就係香港護沙會嘅代表啦，分別呢就係 Andy 楊海欣小姐同埋阿鐘陳詠欣小姐。剛才我就留低一個問題，因為我睇過一部史提芬史匹堡嘅電影叫大白鯊，咁覺得嘩啲大白鯊會衝上岸食人咁滯咁樣啦。你都見到呢有好多唔同嘅地區的確咧有鯊魚咬死人嘅事件出現過，咁亦都有啲人覺得啦，喂，鯊魚既然都係咬人噶啦，都係殺人噶啦，咁我食翻佢刺先咁樣。但其實鯊魚本身係咪真係咁嘅特性啦，定係點噶啦？ 其實鯊魚咧本身佢就係唔食人嘅， 唔食嘅， 係啦， 嗯， 佢 所有大白鯊都唔食嘅，其實 主要佢嘅食量都唔係食人。點解佢會襲擊人類呢？因為人類有時帶住個浮板嘅時候，即係可能去進行一啲水上活動嘅時候啦，可能會令到佢吸引咗佢埋嚟，佢去觀察喺發生緊啲咩事咧，又或者佢個樣。即係佢嗰個外形，因為鯊魚呢其實呢佢視力唔係好好 㗎。 佢主要係靠佢嘅嗅覺同埋佢其他嘅觀感去定義到底嗰一嚿嘢係咩嚟嘅。 即係超大近視。 係啦。 所以就話咩流血就唔好落水㗎嘛。 係啦，因為佢其實係憑啲血腥味去辨認哎嗰度有嘢食喎，或者受咗傷喎。因為你知道我睇都有講過鯊魚主要係會即係清道夫咁樣啦，會清你老弱殘兵，咁佢受咗傷，咁佢就呢個受咗傷可以攻擊喎。咁所以就會去即係去走近下睇下發生緊啲咩事，咁食唔食得。咁通常佢都係試下咬一咬试下先系唔系嚟嘅，系啦。咁当然佢发现唔系嘅时候，好多时佢就会放口啦。 但已经 咁，但系因为佢嘅咬一咬，其实都已经几有力噶啦，咁样咁，所以就造成咗一啲意外咯。咁但系讲紧可能每一年全球计 系咯，全世界一年有几多个人俾鲨鱼咬死？ 六个到嘅啫， 全世界有几多人一年俾车撞死咧？几多十万先 系啦。同埋最搞笑咧就系我哋而家成日。自拍噶嘛，仲要玩咁自拍，而因为自拍可能俾啲棍殴到啊，或者佢发生意外啊、失足啊呢啲咁嘅。都有十二个，即系都 多过俾鲨鱼全球咬死， 边个可怕啲啊？ 系啊，所以你哋玩自拍棍嘅时候都要小心啲。 反正将嗰部电影《大白鲨》入边死嗰啲人咧，真系仲多过现实世界。 我反而觉得即系《大白鲨》呢部电影啊，害死好多鲨鱼啊，真 系。 系啊，其实讲紧而家每年系大概有一亿条鲨鱼被杀咯。 喂，同埋唔好讲意外啊，讲真啦，即系如果系佢啲鲨鱼咧跳翻落海，即系被即系斩完嗰个嘅个鳍之后跳翻落海，见到同类之话。你听人类杀我噶咁，喂佢对人类咁有仇恨啊，佢嚼你都好正常啊， 系咪？好电影剧情啊，啲二人发咁样吓。哇，咁如果咁样计嘅话咧，有冇话计过有冇好多鲨鱼品种？因为你而家一年会杀一亿条啊嘛，系咪有好多都？遲啲好快會絕種啦。 係啊，其實都有好多瀕危嘅鯊魚品種噶。咁CITES 啦，咁就係一個全球性嘅一個組織啦。咁佢就會即係每年都會開會去話俾人聽，到底邊啲邊啲物種？佢唔係淨係鯊魚嘅，佢全部物種都包括在內嘅。咁佢都會去即係。 睇翻啦，到底有啲咩应该全球禁止啊？有啲咩已经系濒危咗，我哋唔可以再贸易啊咁样样咯。 咁就有四分一嘅鲨鱼已经濒危灭种咁样样，面临住。咁所以咧，我哋星期六嘅时候咧，我哋就搞咗个示威喺田内广场嘅时候，我哋咧就有卅几个如果你哋可能琴日有留意报纸嘅话啦，咁可能你见到南华早报嘅头条，就攞咗我哋嗰个示威嚟做咗一个头版嘅。 好大幅相啊！ 好大张相，我哋嗰阵时就有十条鲨鱼啦，全部都去晒期嘅，咁我哋就摊咗喺呢个时代广场。 其实好震撼噶，其实咧即系你咁听咧，你唔会觉得哦，即系鲨鱼生态好惨啊咁样，但系你个心未必会好触动。但当你见到实物咧，我谂你周边嗰啲旁观者啲市民系咪都觉得好震撼啊？ 佢哋都好多人都停晒相啊，喺度不断咁影相啊。然之后咧，好多家长佢哋见到带小朋友过嚟就教育佢哋，叫佢哋你睇下啲鲨鱼就俾人去晒期啦，所以我哋大家都唔好食翅啦。然之后好多途人都行过嚟话支持啊，叫我哋加油啊。 但系究竟有几多个真系过嚟讲支持嘅，到最后佢自己冇食翅咧？咁呢个我哋唔会深究啦。 所以我哋就希望大家唔好被动咁食翅。 系咯，就系头先妈妈即系一开始我哋节目嘅时候都话，即系好多朋友唔主动食，不过有啲捆绑式嘅套餐，就呢一样嘢仲可以再改善多啲。 其实呢大家点解食就应该系讲咗啦，就系因为大家一窝蜂以前我上一代以为呢即系唔够面子咁啊，冇次一个婚宴咁样就系不成体统咁样啦。咁而家我哋讲嚟讲去就系移风易俗啦，我哋个概念价值观，咁我哋唔使累死咁多嘢，唔使佢血腥咁残暴，咁冇阴德吓。咁我食一啲又健康嘅，鱼翅根本就唔健康啦吓。咁又系好贵价嘅，有噶嗱，再随便噏啦，咩松露菌贵唔贵啊？ 好贵啦，系啊！ 你出嗰啲咪够晒面子咯。我阿长哥唔系主要食嗰啲咁嘅嘢吓，一定仲有好多好贵嘅嘢。 就唔一定系鱼翅咯。 我问你先，你有冇食过百几粒蚊一粒嘅无花果先？ 我有。 有嗰啲啦，我實揾到一啲貴到無倫嘅嚇，平時咧你一世都買唔起嘅，出嗰啲咯。 喂，但係唔好話，你講呢樣嘢，即係你話啲貴價嘅啲食肆啊、食品啊，我即係我都叫做喺外國住嗰段好長時間啦，咁啊，即係我去嗰啲咁啊，即係貴嘅餐廳咧。冇真係冇刺㗎喎、你話法國餐啊、英國城啊，其實係咪主要係華人或者亞洲？因為我知道日本人又食唔食㗎呢，日本又好似都有出刺喎，係咪呀？ 日本我又真係唔係好清楚。 反而係華人。 係呀，主要係東南亞華人啦，你台灣啦、大陸啦、泰國啦、印尼啊嗰啲都會有。 所以都係華人。 係呀，主要都係 此生不做咩，來生不做中國人就係咁囉。即係我唔係講政治嘅問題。而係中國人真係好乞人憎，你知唔知我哋而家去到全世界係好冇面㗎。你中國人居然咁賤格嘅人就話你。即係我覺得 做食出邊㗎嘛。 嗱隨便噏啦，你去三藩市啦，而家賣魚翅係犯法㗎。 係。主要唐人街啦，係咪即係唔同嗰啲外國地區都係唐人街集中㗎喎。 可以繼續講下頭先你話台灣分 別。係啦，台灣嘅情況如何呢？ 台灣都係食好多次，其實食魚翅真係已經係與時脫節，真係一個過時唔值得保留嘅傳統。所以呢，我哋嗰個示威呢，我哋擺咗上網啦，之後呢去咗好多台灣嘅網站，啲台灣人都好支持呀，即係好開心見到香港有啲咁樣嘅行動，因為佢哋嗰邊都係好嚴重，即係好多魚翅嘅主題嘅餐廳呀會開幕呀咁樣。 係呀，嗰日你啲行動呢，我個人冇去呀，後來睇到報道呢，我覺得唯一嘅遺憾呢就係你哋咁乖呢，警察叫你走走咯，梗系唔走啦，喺度俾个台走嘛。 但系讲紧犯法噶，可能 要犯咯，法咯。喂 ，come on， 我保释你啦。哎呀，真系 嗱，呢个但系咧，而家我都想问下，即系两位即系互沙会朋友，因为其实嗱，譬如我见到港大冲击事件啦，不论系我哋嘅立场如何都好啦，都会见到而家嗱，如果你静静地做一啲嘅示威或者表达咧，又好似得唔到社会上面好大篇幅报道，但系一激咧， 成啲血淋淋嘅鲨鱼俾人抬上警车，几过瘾先？全世界啊， 张正常睇啲啊，睇下电视就系就做呢个起家噶啦。咁但系又真系会令到咧，就社会舆论咧，你一些要小心处理。因为话你太激啊，或者犯法，即系譬如你哋喺带啲咁多 message 出嚟嘅时候，你哋点样去衡量你哋嘅示威或者表达嘅方式啊？ 其实而家个情况其实就 唔好听你讲嘅，佢发生嘅。 其实极端嘅就唔系示威，其实极端嘅系现实。其实现实就系每年杀紧一亿条鲨鱼，而鲨鱼就面临紧一个灭绝嘅危机啦。而冇鲨鱼嘅话，呢、這个健康海洋就会失去平衡啦，而且又残忍又冇必要啦。即系极端嘅系呢个现实，而手段咧，我哋就可以斟酌下啦，再 問啱，我覺得個源頭係乜嘢先，先解決咗先。咁最後啦，我想問三位啦，就包括有我哋護沙會嘅阿 Andy 啦，同埋阿鐘啦，同埋阿長哥啦，有啲咩説話咧？因為而家開始年23，有好多年夜飯食嘅，有啲咩説話同我喺心機旁邊朋友講先？阿長哥先啦，你激啲嘅， 積翻啲陰德啦嚇，食翻啲好健康嘅嘢，對得住子孫，對得住個地球。 其實鯊魚都係蛋白質啫嘛，其實食其他嘢係咪都有？ 動物蛋白質係不適宜我哋食噶嘛， 植物蛋白質大。 或者你嗰啲講過啦，咪豆啊 啲咯，大嘢啦。 另外兩位護沙會成員咧， 咁而家咁多鯊魚咁慘啦，咁其實我哋唔食佢哋嘅話，就可以話係積福行善啦，為家人同埋自己積福啦。新年 ，Andy 咧 ，Andy， 其實咁當然啦，當然希望大家團年飯啊，一啲出名啊，或者所有嘅宴客嘅場合，就最好唔好有鯊魚啦，唔好有魚刺發現啦。咁然之後都嚟緊就呼籲下大家可以幫幫手啦。咁我哋嚟緊3月9號就有一個慈善晚會嘅，咁就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下我哋啦。 好，希望